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43集。 以前这块石头虽然像一潭水，却是凝滞不动的死水，此时程前却觉得它内里光影变幻，好像活动了起来。严征明闻言，从怀中摸出了一个小瓶，从里面挤出了几滴草汁似的水，平铺在石面上，很快凝成一层方寸大的水膜。透过水膜一看，石头的纹理好像被放大了无数倍，能清晰地看见细腻的石质。程前凑上来， 这是什么？二师兄做的？ 嗯，他也就这点用处了，这叫做障目叶汁。一般有障眼法也好，有什么细微的波动也好，滴上几滴都能放大到表面上来。 两人等了片刻，只见那草汁铺的水膜十分消停，半晌没有变化，反而是程前靠近的时候，呼吸带起的气流细细地拂过严征明的脸，让他不由自主有些心意浮动。严征明盯着程前的侧脸，想起自己的来意，他上半身往后一仰，干咳一声。 这么多年了，兴许是你的错觉吧。 随后他目光在清安居里悠悠地一转。 还是你这里安静，我总觉得后面那片竹林里有仙气，很适合闭关。 此言一出，严征明又略微有些后悔。他本意虽然是打算赖在这里不走，却不想听起来这么猴急。这感觉不像大师兄，像个登徒子，做人家师兄的总觉得不好，太不要脸。谁料程前完全没有听出他的言外之意，心不在焉地接口道： 你要闭关吗？ 这不解风情的蠢货。 也是，你入剑神域之后就一直四处奔波，都没有机会闭关巩固境界。况且我练那把木剑的时候，剑意领悟不深，你确实应该在炼化。怎么了？ 程前居然还自觉很有道理。严征明一脸阴沉地看着他，程前莫名其妙。 还是那木剑的事吗？那个咱俩不是已经算接过去了吗？ 程前不但不能善解人意，还很善于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严征明拎着酒壶站起来。 想得美，谁跟你接过去了？看你就来气。走了。 大师兄。 程前飞快地将方才的对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灵光一闪地叫住他。严征明略有期盼，值此霜寒露重夜深人静时，程前心里忽然想到， 他这时候过来也没什么正事，说两句话就走，是什么意思？ 这念头一升起，他喉咙有些发干，可是随即又想到， 深更半夜的，我开口留下他唐突不唐突？大师兄时常抽风，万一没有那个意思。 程前暗自掂量了一下，感觉还是有些唐突，因此话到嘴边拐了个弯儿。 你要是嫌别的地方吵，就在我这里闭关吧，我替你护法。 闭你个脑门的关，气死我了。 严征明一声不吭，用一种看似大步流星的步伐，花了足足一炷香的时间才磨蹭到清安居的门口。在小院门槛上卡了卡不存在的泥，严掌门心里十分不舒爽地想， 再不留我，我可就得走了。 严征明鞋底都快卡掉了，程前依然在三不远的地方欲言又止地看着他，好像是有点无措又有点无奈。严征明小时候就这样，他嫌凳子凉不肯坐，就满脸不悦地站在那儿一声不吭，等着众多侍女和道童揣摩他的心意。反正那么一大堆道童，总有一两个聪明伶俐的能反应过来，省了他的口舌。可惜此处只有程前一根木头，没人惯着他这毛病。严征明心里天人斗争了片刻，忽然在绝境中想通了，他将心一横，想到， 他既然敢在石戒子里说那种话， 我不要脸一点能怎么样？ 于是严征明仰头一口气，将玉壶中的酒喝了个干净。酒壮怂人胆，他调转了船头，一脸端庄镇定地从程前面前走过，鸠占鹊巢地径直穿过清安居的院子，直白地对程前宣布： 我今天不走了。 这脸翻得比翻书还快，没个殷勤。程前没反应过来， 怎么，你有意见？ 严征明扫了他一眼，程前毫无意见，只有企图。严征明不见外地指使着程前： 叫你那小道童给我放洗澡水。 程前呆立片刻，一不留神想入非非，心里狂跳，慌慌张张地转身出去了。清安居后院有一个小池，是活水，清澈见底，入口甘甜。池上游的小溪底部有净化的符咒，里面的水打上来是可以入口喝的。程前没有惊动藤皇，也没有假手他人，他自己动手，有些生疏的一笔一划地画下了一圈符咒，将那小池中的水加热。不过片刻，水池中云山雾绕，恍如仙境。程前蹲在池水边，亲自试好了水温，忙活了半天，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养了一只不好伺候的猫，虽然麻烦得要死，它却依然伺候得甘之如饴。他刚要起身，严征明却不知什么时候毫无声息地站在了程前身后。严征明借着一点微不足道的酒意鼓足了勇气，在程前还没有完全站起来的时候，便一把将他拦腰抱住。他手心里其实都是汗，硬是不动声色地都抹在了程前的腰带上，同时拖着懒洋洋的长音，打肿脸充胖子地做出毫不在意的样子。 你这个地方不错，不来一起洗吗？ 程前沉默了片刻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 大师兄，你哆嗦什么？ 我…… 仙气缭绕的池边，两人一时两相无语。程前察觉到自己好像一时口快说错了话，连忙试图补救： 不是，那个…… 他一句话没说完，身后忽然大力袭来，恼羞成怒的大师兄直接抱着他跳进了池子里。对于程前而言，过于温暖的水很快浸湿衣服，裹住他周身。程前结结实实地颤抖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严征明已经将他按在池边，双目灼灼地盯着他。严征明一只手托起程前的脸，指尖轻轻划过沾了水的脸，脑子里一片空白了片刻，被热水蒸得酒意上头。到了这一步，严征明决定豁出去了，一声没吭地吻了上去。水是烫的，大师兄的掌心更烫，程前顿时有些喘不上气来，不由自主地轻轻震动了几下。结果只是这一点动静，严征明就立刻放开他，带上了点退缩的小心翼翼。程前比他清醒不了多少，好像一条被抛出水面的鱼，大口喘了几口气，胸口有些发疼，对上严征明局促不安的目光，含着说不出的渴望，又不敢越雷池一步。程前搜肠刮肚了半晌，有些发涩的低声问： 师兄，你是想同我做双修之事吗？ 严征明无言以对，感觉此时此刻自己应该掉头跑出去哭一场比较应景。 你多明白啊，你还知道什么叫双修？双修个屁，我就是喜欢你，想和你亲近，不行吗？ 你…… 严征明吼完，又紧张地盯着程前，探头在他嘴角啄了一下，一触即放地问： 你会不会后悔？ 亲近二字完美地勾起了程前在朝阳城中开眼看见的那一幕，他对此没什么好印象，当时大致看了一眼便只觉得不堪， 这一点不堪却又点燃了他心里中规中矩之外的念头。好像少年时去山学途经心魔谷，从高处往下望的时候，他明明感觉到说不出的危险，却依然不由自主地往下探头。 啰嗦。 程前揣着这一点源于禁忌的兴奋，按着他走马观花的印象，不得法地扯开了严征明湿漉漉的衣服。完事又有点茫然，不知该从何处下嘴。于是程前动作一顿，绞尽脑汁地回忆起别人是怎么做的。他突然有点后悔自己当时没看仔细了。平生头回感受到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，直到他被大师兄不由分说地按在了池壁上。严征明压抑的时间太长，忍了太久，已经不想再跟他客气了。从此有个人开始以清安居的主人自居了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